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后援会的阿一啊， 我是后援会的波胜啊， 真的要听实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六啊，下午二至四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咁啊百毒不侵啊， 祝大家虎虎生威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午时间啊，两点十分， 十分 好，报一报天气啊。 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系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啊，好耐冇开麦啊， 有冇挂住呢个位？ 少少，少少，少少。 虽然都会有翻嚟公司，但系坐落嚟呢个位系 唔系唔系唔系？我觉得礼拜四咪即系开咗个短暂嘅 live 嘅， 系网上面开咗啦， 网上面开咗啦。是几享受或者几鍾意嗰种同大家做节目娱乐下大家嘅感觉嘅。即係呢几日冇开工呢係有种唔惯嘅。 有冇一种返返嚟唔好讲到好似唔知咩咁啦。即係总之可以坐。 好多年啦，我细个行过嘅时候呢出面都仲系草皮嚟㗎。 而家呢个起晒楼啦咁样。即係嗰种你之前讲过嗰种饿嘛。 哦，系系 啊，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呢几日就未有嘅，但我觉得过埋下个星期系有，唔系应该咁理解。礼拜四开嘅时候先发现自己有，但平时唔系好觉嘅。 系 个原因系咩咧？真系太攰啦！呢几年添，呢几个月太攰啦。你谂下，我对上即系可能出去电影公司嗰度有个工作啦， 系 咁，其实我冇放过假就直接翻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呢几日咧系完全地补眠，系补到一个咧。天昏地暗嘅地步嘅， 瞓咗十几个钟， 十几个钟，十几个钟咁瞓啦。咁跟住之后，咁你或者可能瞓醒做两三个钟嘢，你又瞌三四个钟，瞓醒做两三个钟嘢又瞌三四个钟咁样啦。所以系完全地补眠嘅，我觉得 系。 咁呢个礼拜可能四日啦，即系计埋我当我有开 live 都算系有做节目或者即系嗰种感觉啦。 系， 咁你都系休息咗三日，咁其实唔系完全地休息噶嘛。即我又要搞后援会个剧，我哋寻日搞咗三四个钟添， 系 啊，咁所以其实唔系特别休息到嘅， 都系有嘢做紧嘅，只不过系坐喺度同听众即系讲嘢， 系啦， 就冇呢啲咁解 啦，系啦。咁但系喺呢个期间呢三四日咧，我揾到个细艺俾自己嘅， 哦， 系啦，揾到样嘢俾自己做。 除咗瞓觉之外，你剩翻时间唔系好多。 我真系第一次，我谂我呢几年来啊。我第一次连续七啊几个钟冇出过门口， 哇！你直逼啤啦，嚟 礼拜二谂下，礼拜二同你开埋会做晒个剧之后咧，咁跟住之后我就翻屋企啦。我去到寻晚先至出门口买嘢食咯。 吓、啊，你真系叫 冇出过门口，唔系咁再加抗疫啊嘛，系咪先？ 系啫， 系啊，咁我梗即系响应政府嘅说法，即系如果咪又话我疲劳啊又剩啊嘛，唔系我真系疲劳嘅。我攰 過度疲勞添啊！ 咁咪留咗屋企七啊幾個鐘咯，咁咪做下嘢，咁然後就瞓下覺。咁但係揾到個細藝係咩咧？就是、我開始你好少聽我講，我煲動漫。 你咧會睇嘅平時，但平時睇嗰種咧唔係叫煲嘅。 我睇漫畫啫，我好少睇動畫嘅。 動畫你最多係睇翻一啲某啲情節咯。 係係係，忽然好想睇咁樣。 即係《數碼暴龍》啊，有一串攞翻出嚟喊下先咁樣嗰只咯。但係你煲新嘅動畫， 煲又唔係新嘅。 即係新意思對你嚟講係新 嘅。對我嚟講係新嘅， 係啦。即係唔係再睇翻《鋼鍊》，唔係睇翻《數碼暴龍》。 唔係，其實係睇翻《數碼暴龍》。 但是新的 新的套是啦，不是都不是新的啦，其实之前看了一半的，不过停了由头看过，看 Try 啊，即是15至18年期间出的那套呢，即是他们升了去中学的时候那套。 画风很不同 的。是啦，是画风很不同。那 Anyway, 那个重点不在这里，虽然昨晚看又有喊啦，但是个重点不在这里的。个重点是好啦，问你一条问题啦。假设你自己一个在家里就是叫做抗疫期间啦， 嗯， 咁你会攞啲咩嚟睇嗰个动画？ 喺床嘅就会攞电话， 攞电话睇嘅， 会攞电话嘅。 O K， 临瞓。 但你唔会觉得个荧光幕太细咩？ 但系咧，我呢个小分享好快，因为我呢个电话咧，佢个喇叭系即系我打横咗个电话啦，左右两边个喇叭都有声、哦，所以其实咧，如果我瞓喺张床度，摆喺个面前面咧。佢已經營造到一個輕微嘅還回立體聲、 哦，我明白你意思， 係啦，好近嘅嗰樣嘢，所以我又 OK 用電話嘅 ，OK， 係同埋你放近啲個 mon 大啲，其實好似喺戲院坐頭幾排咯， 近視嘅四眼仔， 我都近咗咁多年啦，都唔爭咗多幾廿度啦，係咪先？ 咁啊喺屋企咧，我有兩個方法睇嘅。第一個我咪早兩三個月買咗部 10.1 寸嘅 tablet 嘅， 係 咁嗰部有用嚟睇嘅。咁但係用得最多咧，反而係用電腦睇。我唔知點解啦，我上網睇咧，佢冇咁多廣告。 哦、 用 apps 睇咧，佢好多廣告，即係 V 字頭嗰個， 佢 係有漫畫有動畫提供噶嘛？ 有啊， 係啦，咁我 都有用緊嗰個睇，係 啦，我喺嗰度睇嘅。咁跟住之后呢，咁佢少啲嘅广告，咁我就用电脑去睇啦。OK， 好啦，问你问题啦。假设你拎你部 MacBook 啦， 系攞部电脑睇啊。 喺床上面你会点睇呢？ 我有试过嘅，坐喺张床度挨住个床厅啦， 攞个枕头垫住自己啦， 系啦，然后放喺大髀嗰度啦， 系啦。咁大髀呈咩动作啊？ 大髀啊，翘即系咁，呢个叫咩啊？ 我有打坐啊！你 系啊，我有咁。 咁你电脑摆边啊？ 咪放喺有张被咯，张被拉横咗嘅时候，咪好似做咗个平面咁 咯。哦，你系用打坐嘅， 系用打坐方式嘅， okay， 但系会转嘢嘅动作，因为好快攰嘢。 系好快好快就会即脚臂啦。OK， 我就唔系用打坐嘅。 你系用咩方法嘅？ 我系用嗰个咧，即系好似啲女孩子喺沙滩嗰种啊，即系咁样只脚 双脚伸 双脚，总之膝头曲 系好似做 sit up 咁样。 有未到 sit up 嘅，我当我咁样挨住啦， 系屈曲， 咁然后我只脚咪屈咗，然后喺前面，咁我咪大髀咪呈一个斜台咯。 哦，系你个身同埋个大髀有个 V 字 嘅。系啦系啦，咁啊大髀系一个斜台嘛，咁大髀斜台咪摆部电脑喺度啦。 哦，系。 好啦，咁然后我发现原来呢个动作咧，对于我呢类人系有个困难喺度嘅， 即系有肚腩嘅人。 冇错啦，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呢？你幻想，我俾一个机会你估下。你觉得如果我将部电脑摆喺大髀上面， 系 呈现啱啱嘅 V 字型动作， 你都系摺枕头喺背脊挨住， 系啦，摺住咪摺唔摺枕头都唔系重点。 我想睇你有几斜啊嘛， 系啦。咁究竟啊，摺部电脑喺度啊， 遮住字幕， 唔系你有 keyboard 啊？其实你除非我嘅肚腩系 系 啦，即系我嘅肚腩原来系十个月大嗰啲咁，就可能会遮住啫。 有咩效果呢？俾咗十秒，好想估到你嘅咁。 我本身以为啊，系灵异事件，甚或乎系部电脑坏咗， 系咩啊？咁我真系，如果系开啲饭， 好啦，嗱，你曲住嘅时候，你会发你自己都有少少肚腩啦，系咪先？你曲住嘅时候，你会发现个肚腩同埋你嗰个叫做我用前列腺位啦， 系 会有一折噶嘛？ 系啊， 嗰一折就啱啱好攞嚟摺住个 keyboard 啦，系咪先？即系嗱你 get 到你 get 到个肚腩同个前列腺，即系你大概嗰个位叫咩位啊？我唔识形容啲。 肚脐对落嗰、那个。 肚脐对落啦，即系可能你割小肠气嗰个会有条罅嗰个位啦， 系啦，那 個、即系前列腺位会有条罅噶嘛，因为你肚腩谷起咗噶嘛，咁、 啊、 你就晾个 keyboard 上去啦。 系啊， 当你晾个 keyboard 上去嘅时候，你个肚腩系会 high 到个 touch pad 噶。 吓系啊， 系啊，咁、啊、然后你睇下嘅时候，佢就自己停咗咯。我睇下嘅时候，咦，做咩停咗嘅？跟住再睇，哦，原来我嘅肚腩系咁掂到嗰个 touch pad， 系咁 high 到，跟住我以为部电脑坏啦，跟住再睇，哦，唔系，原来个肚腩喺嗰位系咁掂住个 touch pad， 跟住搞到咧，佢睇两秒停一停，睇两秒停一停。 即系我以为做咩电脑疏疏地， 我以为个电脑做咩坏咗，定系有啲咩灵异事情，所以我而家咧要晾高少少嘅，即系个斜台膝头哥个斜台唔可以太，即系大髀个斜台唔可以太斜啦， 系， 同埋个 keyboard 位唔可以太高咯，唔系唔可以太低啊，唔可以摄住条罅，要晾翻条罅上面咯，所以 我点会估到？ 系啊，我都估唔到噶，你真系实际去体验，你先发现有呢个困难，系啊，不过 anyway。 会唔会成为你减肥动力啊？系唔会噶。 我咪连续三日冇出街嘅，每日都系食两餐啦，即系瞓醒叮个饭团，夜晚食个捞公仔面咁样啦。但我系瘦咗三磅噶，我唔知点解。 冇天理， 可能因为瞓得够啦，所以我瘦咗。我哋经常话我哋电台嘅题目就 系 源自于生活啦，系咪先？ 系你嘅生活。 所以寻日当我发现个肚腩系会自己垫住个 touch pad 嘅时候，我系影低咗张相嘅， 非常之不 明。系啊，你系见到个肚腩挨住咗个 touch pad 咧，同埋我着咗条孖烟通嘅，所以我唔谂住 post 呢张相出嚟，我就系俾波成自己睇。但我哋转头系可以示范着住件衫。话俾大家知嗰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 系点样嘅？ 系啦，我要转头 po 上去，咁大家就会明白啦。因为冇肚腩嘅人系唔会明白嘅。 啱啊！ 系啊，你啱啱实际自己试一次你就明啦，系咪？ 我知，系啊， 系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秀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应该系呢首先啱啊。 7月25号晴天，上个礼拜在大方博士那里得到了我的拍档精灵阿一秀，终于展开了今次的暑假大冒险之旅，目标是要打低四大魔王拯救这个世界。我们走了24小时， 又行咗24小时，再行咗24小时，跟住行咗24小时，之后行到24小时，仲行多24小时，同埋呢24小时。所以我哋隔咗一个礼拜先出第二集。终于我攰啦。哎呀秀，都夜啦，我又攰攰地，不如搵个地方休息啦。 阿一，阿一，阿一， 你做咩讲啲咁难听嘅说话啊？阿一秀，你仲话你好攰，一早应该要休息。唉，阿一秀，你攰啊？你攰你要出声至得噶。你攰我会俾你休息，你唔攰我当然唔会俾你休息啦。冇理由你攰我唔俾你休息，你唔攰我俾你休息噶。大家讲道理噶嘛，同埋唔好再闹人啦。人有人阿妈，瘦有瘦阿妈，肥有肥阿妈。香港仲有个肥妈，不过肥妈唔系呢首歌，都唔紧要啦。我哋唔好再嘈啦。咁啱嗰边有间屋，不如我哋入去休息啦，好嘛？徒弟，阿咪，阿一手。Hello， 有冇人啊？咦，阿一手，呢度好似一个人都冇喎。今晚我哋就喺度过夜啦。 阿一，阿一，阿一， 阿一秀，你话呢度荒山野岭，四野无人，忽然有间大屋，一定有妖怪。唔好生人唔生胆啦，一定系我平时做得好事多，个天奖励我。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嗱，啱啱好呢度有两间房，呢间系你嘅。嗰间系我嘅，塌塌陷啊，仲唔系个天奖励我？嗱，阿一秀，乖啦，唔好谂咁多，今晚早啲休息，听朝起身就继续赶路啦。早唞，拜拜。 阿一秀，做咩啊？是不是怕所以要维师陪你睡啊？不要搞了，我今晚好累啊。你做什么啊，阿一秀？ 不好啊！ 敬文敬文 敬文乖，嗅觉型精灵，佢通常喺荒山野岭度起间屋，吸引啲荡失路嘅未成年少男，用敬闻嘅方法去闻走晒佢哋嘅阳气，维持自己嘅能量。佢嘅绝招系敬闻空间，佢会制造一个结界，当猎物入咗呢个结界，佢哋嘅阳气就会被吸晒。 敬闻敬闻 啊！敬闻怪出咗佢嘅绝招，敬闻空间，我困住咗喺个结界嗰度出唔到去啊！阿一秀，救我啊！ 敬闻， 阿一阿一阿一阿一 阿一秀，你话我做咩同个女人喺张床度纠缠？唔系啊，呢度唔系床，系结界嚟噶，我困住咗啊！ 阿一，阿一， 你唔好呷醋住啦，阿一秀，呢、這个女人我唔识噶，你快啲出绝招救我啦！ 阿一，阿一， 咩话？啲精灵训练员要讲咗指令，啲精灵先可以出绝招。 阿一，阿一， 你话人哋 Pokemon 都系咁，大佬话、啊、我哋呢边唔系啊嘛，你个样都唔似啦。 阿一，阿一。 啊，得得得，指令啊，是但啦，打佢一锤啦！哇，搞掂啦！咦，阿一秀，你个样做咩搞到戴耀明咁嘅？唔系戴耀廷，系戴耀明、啊，好似一拳超人嗰个啊！ 被选中嘅波星噶，恭喜你噶！我已经收到最新的消息，你和阿一秀已经打败了第一只魔王的敬闻怪啊，是不是？ 进展真的非常之良好的，麻烦你哋继续努力打败埋剩低落嚟嘅三只魔王啦，维持世界和平噶，加油啊！ 就系咁，我被选中嘅波圣同艾一兽就完成咗四分之一嘅任务，我哋只要过多几集就可以打败晒所有坏人，拯救呢个世界。我觉得今集真系好好听啊！我想下一集一定会在星期六之前 mix 一次的啫，是不是啊艾一兽？ 我哋要多谢星演嘅蔡敬文小姐 专程嚟到录咗个 VO， 系啦，即系嗰日约佢录 VO 嘅时候讲，哦，你俾定啲稿我，我要 rehearsal， 跟住点知啲稿真系得两 句 嘅 啫，系啊。 敬文，敬文，系啦。咁究竟下个礼拜有咩大魔王会出现呢？大家密切留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建议，政府应该让未有本港检测报告的海员留在酒店检疫，不应外出，亦都可以考虑取消海员在香港换班的安排，为期三星期。许树昌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若果本港的确诊数字下星期持续处于高位，建议政府下一步收紧限制，食肆全日不准堂食，防止人群聚集，以切断传播链。他又说运用亚博馆处理病征轻微正在康复的个案是可行方法，认为当医院负压病房爆满就要退而求其次。至于本港检测工作，许树昌提到单靠香港实验室做病毒检测是有上限，要找内地的实验室帮手，相关实验室的水准亦都高。医管局正是筹备在亚洲博览馆接收病情轻微或者没有病征的患者，预计最快一星期才明朗，提供100张病床。天水围医院副行政总监李立业说，规模要近似医院，提供有 X 光、抽血等的服务。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如果确诊宗数大幅上升，可能要向内地购买病床等的物资，人手方面已经做多重准备。本港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死亡，至今共17名患者离世。东区医院发言人表示，死者是一名84岁的男病人，他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16号因为气促、乏力和严重肺炎到联合医院治疗，治疗期间病情恶化，第二日转送深切治疗部。今个月18号转送到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之后情况持续恶化，今日凌晨4:00离世，病人生前住在彩虹平石村金石楼。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四项行政命令，降低处方药物价格，他形容将会彻底重建处方药物市场。特朗普一直批评药价是天文数字，他最新签署生效的命令将会容许药物以折扣出售，并从外地输入较便宜的药物，他将于当地星期二与药厂高层会面。有业界人士说，新措施无助降低药价，又指特朗普以自己标签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药价为基础，为药物在美国定价是激进和危险的政策，损害现在和未来的病患者。业界亦都质疑被指抗疫不力的特朗普只是想转移视线，反效果是削弱了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持续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5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而喺新界咧，大埔太和路同埋安祥路交界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而家大埔太和路去太和港铁站方向嘅车龙咧排到近南运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青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介乎马湾高架道至到青马大桥马湾桥塔嘅一段部分慢线仍然系封闭。而秀茂坪道因为道路工程，而家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亦都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思芬，你揼到满头大汗，喺度揼紧啲咩啊？ 崔杰彤，我为我女朋友揼紧对耳环啫嘛，系咪好有心思呢？正所谓心思分啊嘛。 哇，你连名都谂好埋，我都冇咩好讲啦。总之，大家就记得收听今个星期六晚10点嘅周末有情人啦。我同思芬会同大家讲下送俾伴侣嘅心思小礼物。啊，不过咁啊，思芬，你肯定你女朋友有耳窿咩？ 佢有啩。 你哋睇下，我考咗独木舟三星章啊！ 其实独木舟仲有啲乜嘢要考？ 独木舟咧，即系例如你坐喺架艇好直嘅，然之后你可以成个人反落个水入边，成个反翻上嚟咯。 吓，咁厉害！呢啲系咪叫花式独木舟？ 唔系花式嚟噶，系你突然间俾个大浪冚咗反船咧，利用翻呢个方法起身噶。 而家攞埋指南针， 同埋带地图啦，同埋带电话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 Dixon 思培陈上司认真做。 哇 ，Dixon 你而家系咪好高级噶啦？ 唔系啊，三星。都是初级的。 阿丹，你作为一个跳舞老师，你会教阿一啲咩呢？ 身体控制，即是我哋俗语叫 isolation 啦。因为其实阿一叫做比较科学啲，我觉得佢会中意啲实质啲嘅嘢。 Hello， 我是跳舞老师阿当，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揀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呢位嘉宾咧，系一位跳舞老师嚟嘅，一个 dancer 啊，咁样有好多同跳舞有关嘅工作集于一身嘅。阿当，你好啊， 你好啊，大家好。 开始嘅时候要讨论紧啲节奏上嘅嘢啦。 你见过节奏最差嘅人系点样咧？ 哇，节奏最差 系， 其实其实冇话节奏差唔差嘅，只系会企喺度咯，即系会唔喐咁样，但系其实佢身体仲晃动紧，只不过系同你哋平常见到嘅唔一样， 个频率唔一样， 系啦系。 咁有冇得救噶？ 其实有噶，有得救噶。 佢系咁望住你， 其实一都真系需要救一救呢方面嘅嘢。 你可唔可以试一次然后佢跟啊？即你可能一 即可能我心下 5 6 7 8 1 2 3 4，我哋通常数下子就系咁样咯。 1 2 3 4 5 6 7 8 OK 啊。 继续咯，系啦，你试下 1 2 3 4 5 6 7 8 ，唔紧要嘅，唔系下次可以跟歌咁。 唔系，我唔明啊，咁我都系每秒争，每一格都系争0.2秒。 你可能会成为史上当第一个遇到真系搞唔掂嘅人。 有冇人差过我啊？ 都有嘅，但系就有嘅，有嘅有嘅。 喺我脑入边就系得一堆嘅 frequency 咯，几多 gigahertz 啊？二百五十六 hertz， 入边有二百五十六下。我是一个理科人嚟， 咁系比较科学。咁系仲系其实都系 得唔得嘅咧？可以科学分析噶都 可以噶。其实因为你呢样嘢唔系一个，即系当然系一个感觉啦。但系其实系都系一个，即系。你可以一個節奏嘅即係時間咯，你變咗係。如果你科學上嘅， 我每兩秒數一個一咯。係 啊， 一、一、一、一、一，即係啊，其實得㗎， 係得㗎， 其實都得㗎，係。 係啊，只不過所 以變咗第二啲嘢之後，佢就唔得得，一定要嗰個一字。 咁咪有得夠咯，即係已經夠咗，已經。 哇！都有揾到嘅， 應該揾到跳舞老師啊，當你即刻解決咗件事。 但我想知啊，當你即係跳咗舞係。几耐同埋最初开始即系点样样接触噶？系 当初咧，其实我都系同朋友即系都系嘻嘻哈哈咁样，就每个礼拜 set 咗就譬如星期日咁样就去做一个呢、這个叫做小活动咁样，即系好似一个 gathering 咁样嘅。然之后慢慢啊觉得几好玩咁、样，咁开头都好即系好奇怪，系我谂差唔多我系中五嘅时候学嘅，咁啊要暴露自己年龄添。几年啦、咁 你都系 边一年唔系啊，我系会考年代嘅， 大家都系 会考年代嘅。咁嗰时就同啲朋友仔一齐咁样玩啦。 中午 系啊，中午 唔使温书咩？ 咁我做咗呢一行，咁就乜都 OK 嘅。咁都有读下书，但系就深刻，即系不幸地唔系好好啦。咁就叫做同朋友一齐就玩咗好多，即系。不停咁样参加嗰啲跳舞活动，咁然之后越嚟越多，越嚟系讲紧好夸张，系一日起码上成即系差唔多六七堂，即系讲紧系可能成七个钟、八个钟都会喺个跳舞室度不停咁跳，跳到身水身汗都再继续跳紧咁样，一路去啦。佢就有个 audition， 就系、是应征做跳舞嘅演出者同埋老师。咁我就去咗，即系好即系比较富裕嘅，因为嗰时会考完咗就冇继续读啦。咁就不如试下撞下啦，横掂都系啦。咁咁啊，即系唔知做咩蛋三毛咁样就过去啦。咁样跟住就结果就得咗。咁系就系咁咯。咁我前师傅咧，即系我师傅就好好啦。咁佢就不停咁样教我啊。咁当然系咁不停，系啦。即系 头先你对一咁人前。唔係呢啲㗎啦， 比較嚴格啲嘅，咁所以就造就咗叫做練習咗好多好多好多，基本上我人生都基本上不停就跳舞，係啊，即不停就係 training 啊咁樣，類似係咁樣咯。 第一印象， 喺你嘅 social media 咧，都見到你嘅人生咧，都係充滿住跳舞，大家都有興趣可以上去 search 啊。当嘅 IG 嘅 DONLAM 911咁，你就可以睇到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一个第一印象咧，都系个灵感源自于睇完你 IG 之后咧，我同阿一谂到嘅，就系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一个喺投入一件事上面咧系比较 into 啲嘅。 我似阿一多啲，一入嚟嘅时候观察到佢一去某样嘢，譬如去斟水就一定要斟水，然之后咧，总之系好暗嘅，可能我见到波城嘅时间比较少啦。 系， 然之后我见到阿一好似。总之我要攞蛋糕，我要攞呢样，攞落嗰样，即系类似系，系咪？ 即系听好咗要做咩？ 系啦，就 对个方向好明确。 睇我哋迟到咗啫，因为今日要拎 好赶啊嘛。 同埋我要揾阿四眼仔，四眼仔唔知走咗去边。 因为我头先做完节目咧，瞓咗觉，原来 miss 咗佢劲多个电话，跟住入嚟揾我，喂醒啦，嘉宾到啦咁，所以好游离啊！你见到啱啱嚟嘅时候，啱啱瞓醒 啊，错觉 啦，一个食去咗边啊， 所以个状态极游离。咁但系就凭住呢一个，你啱啱观察到，你就觉得阿一。 都系嘅，因为同埋你讲过话你自己系即系比较 science 啲嘅人，所以就即系我谂都系有某个因素就系 研究科学， 冇错， 真正嘅答案，我哋觉得系 啱嘅， 啱嘅， 耶， 好啱嘅， 我唔系好科学嗰啲 concentrate 嘅， 系啊， 我细个读书都好心散， 但唔关事噶，应该因为即系好细微见到某一样嘢，我都 feel 到你应该系好。concentrate 一样嘢，唔知呢个可能系第六感，女人嘅第六感。 我嗰 concentrate 系我中意嗰样嘢咧，我就好快买好多嗰样嘢噶。 鞋啊嗰啲啊。 嗰排咧好中意火影咧，我储齐晒嗰啲 figure 啦。跟住嗰排好中意数码暴龙咧，我系日以继夜，连续三日三夜就不断喺度搵边度有暴龙机啊，系咁喺度搵暴龙机。 咁你冇睇啊？ 我有噶，睇四次咯。 我睇四次。 好黐线，系即系佢嗰种 into 就系佢即使重即系睇完到再重复再攞翻种感觉出嚟，然后去搵周边嘅嘢咯。 咁系好事嚟噶嘛？ 咁我想读嗰科我就会去读咯。 系。咁、哦、你女朋友咪好幸福咯？ 好 into。 哦，咁冇关系嘅。 唔啦。 好 into 一件事嘅时候， 但我好 into 追女仔。Okay? 所以呢个节目出现，你明点解啊？好 into 女人，唔系净系单一个不过。 Woman 系啊，有 S 嘅 ，M E N 之后再加 S， 真系好多。 因为我讨论起呢一样嘢嘅时候，我都系前排自己同啲朋友倾偈都话咧、我由细到大都系嗰啲极度深夜嗰啲人嚟，即系可能有个 list 好多嘢想做啦，咁呢一样嘢做到少少咧，跟住 OK， 咁啊满足咗啦，就开始第二样啦。 其实我以前都系一个好深夜嘅人嘅，因为我屋企系。即系成日话我系即系坐唔定啊咁样嗰啲咁样，即系我系食一餐饭我可以食三个钟噶，真系好恐怖。系我唔知点解可以食好耐，然之后做功课又系好心散， 要逼佢做嘢嘅有时。 系啊系 啊，都有，所以有即系有 trainer， 即系所以有 tutor 呢样嘢，即系譬如跳舞老师嘅责任都系类似，即系要街住啊，你唔可以懒啲，你唔可以点，你要做多啲嘢咁，即系类似系，所以我哋呢啲角色都系。要嘅， 咁你系恶底定系氹嘅底咧？ 我偏善良嘅，因为啲人成日都话我黑面都唔系好黑咁样，所以成日漠视咗我黑面。我同埋我讲嘢个教学方法咧，系啊，好惨啊！ 我明明表达咗黑面，阿你都觉得冇嘢。 我以为你黑面个样好恶，系咯，黑面啊。 其实我哇！而家突然间黑唔到个，好难黑面。我同埋我平时教学嘅方式都系即系会比较趣事多啲嘅，啲人就会觉得我好搞笑，同埋就觉得我哇你好似傻傻地咁样，即系个个都系咁样讲。 私底下咧， 私底下 系恶定系林嘅， 都偏林啲嘅，即系我都系比较即系比较我比较唔系好善于讲嘢，但系就。林姐姐啲咯，即系俾人恰咁嗰啲啩。 拍拖嘅时候，你一个女朋友嘅身份嘅你，咁你又觉得嗰个你系咪都系会俾另一半食住嗰种？ 其实因为我系好典型嘅处女座嚟嘅。 哦，处女座啊，又系。点解我哋呢个访问 好多处女座？ 好多处女座啊！ 系因为处女座系靓女嚟噶 ，sorry， 我对唔住，我唔应该咁自大嘅。OK， 但 系处女座麻烦啫。 系啊，系偏麻烦嘅，真系好麻烦。咦，你好似～好想申訴下喎， 我咪處女座咯。 你係處女座？ 佢嗰個啊，佢個女朋友 啊，係啊係啊係啊。 想點啫？成日俾人問呢句係咪啊？ 係啊，你想點啊？即係同埋一時時咯，即係個情緒個波動比較大嘅。 係。 咁我識好多處女座都係佢前嗰排佢好中意一樣嘢，佢就癲咗。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我。對於感情方面，我一中意咧就會成副心機投入曬落去，乜鬼都唔理咁樣。但係去到後尾就會狂鬧人咯，咁咯， 但係鬧人嘅原因係 no meaning 㗎，即係中意鬧一鬧。 唔係又唔係 no meaning 嘅，你一定揾到個時段 少少嘅， 又揾到個時段，但係個時段係唔值得你鬧㗎嘛。後尾諗翻， 係啊， 即係大家都瞓遲咗，咁你做咩鬧我啫？ 係啊， 但係就係想鬧咯。 係啊，就係想鬧，嗰下就心情唔好，就好想鬧咯。即係如果係感情， 好有 feel 啊！ 係啊，係咯，我見到你好認同。 我攤開隻手，我平時都係咁樣。其實連一絲手成日都話：啊，你而家好中意攤開隻手。我係啊，咁你想點啊？我呢個表情就係咁，你想點啊？ 你講你發版啦，我冇嘢講啦，講。O K， 咁即係你要一個男朋友係識得疏導你呢個情緒，或者係識得喺你呢種狀態嘅時候。唔理你又好啊，或者包容你又好啊。 系啊，其实我即系 aim 嘅话系，其实佢需要去识得去氹我开心咯，即系或者系佢唔理我都 OK 嘅，但佢又唔可以完全唔理我，系嘛？我即刻好明白，就系完全即系佢又要理下我咁样咯。咁 即系行入嚟氹你两句，哎、你唔好搞我啦。 系啦，跟住 好啦，你扣下，你再揾我，跟住自己出去打机就冇咩所谓，然后有佢喺入边打机，然后再又话点啊，好啲未啊？ 系啊，咁样类似系咁样咯，即系等佢个情，即系要识得去安抚下我个情绪咯，类似系咁样。如果系感情生活方面， 真系好复杂。 我可以开班教人，你想追一啲处女座嘅人，哇，我知 啊。如何应对处女座 的？Exactly， 可以写本书。 行入去嗱，点啊？有冇嘢啊？同埋你每个处女座，你揾到个 timing 摸几耐咯？ 系啦， 系啦，有啲你摸耐啲，有啲可能掂一掂。啊，得啦，唔好搞我，啊，好啦，唔搞你，唔搞你咁样。 你真系可以写书咁样。 你得到處女座的認證，全部嗰啲寫嗰啲推薦序都係啲處女座嘅，係啊，佢真係講得 我好舒服咁樣。 女神大揭秘， 呢一 part 咧就係女神大揭秘咁啊！想阿當咧分享一個你自己嘅秘密俾我哋聽嘅。 我其實係一個飲食上面嘅一個小秘密嚟嘅。咁我屋企咧就成日都话我好食得好慢，即系一餐饭食得好慢啦。咁然之后我好中意食一啲零食嘅。咁 我想知道而家都食得好慢嘅。 而家好啲，而家 即系你知有时开工唔容许你食咁慢 噶嘛，系而家快咗噶啦，即系冇以前咁慢 嘅。 如果冇任何限制咧，你而家假设我煮碗餐蛋面俾你啦， 嗯， 系啦，你屋企 冇限制，可能我会。起碼如果可以啊，我都可以食到一個鐘至兩個鐘 餐蛋面喎。 因為咧，我好中意食完兩啖，然之後就攤喺度，或者係睇下嘢，然之後撳下 YouTube 咁樣， 哇， 即係類似係咁樣咯。 你可唔可以快啲食咗佢？哈哈跳去撳 YouTube 啊，係啦，跟住就得啦，我打埋鋪機啊食啦。 系，跟 住咁你啲面咪漲曬咯， 冇所謂噶，其實冇所謂噶，即系喺我嘅立場就唔緊要啊，咪同埋我唔中意食好熱嘅嘢咯，即系我唔可以容許我自己個口係熱辣辣咁樣，所以我就好中意攤凍啲嘢食，所以呢個都係歷時好耐嘅， 冇關係噶。咁你可以攤凍先攞嚟食，都係五分鐘食完噶。 但总之会好多嘢做咯，即系可能。 sorry， 我将个情绪发泄 头先，你完全 feel 到佢咧 ，feel 到系点解？点解？ 佢平时就系咁样样咯， 点解？咁我讲翻我个小秘密先，就 系 因为我好中意食零食，我好中意食一样超级恐怖嘅嘢，就系紫菜。 系。 咁样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哇！食紫菜系我系不惜一切嘅，即系我系为咗买紫菜要终极可能偷偷地落街买啊，然之后或者系总之不惜一切摆喺枕头底啊，都要临瞓前食一食咁样啦。 几大啊嗰时？ 我谂嗰时应该六七岁到啦。其实我历时嗰个食紫菜嘅情况都好耐，即系可能其实我而家都好中意食嘅，我而家都食得好夸张嘅，但系冇当年咁夸张啦。咁然之后我最夸张就系试过两三日之内食咗300包四周紫菜，跟住咧食到。系咁食，总之不停咁样食啦。 三百包，每包通常四块都千二。 系啦，但系你系即系有好多唔同食，即系 但系好多食法噶嘛。 系啦，冇错。咁你又分开食又得，你一齐食又得，咁样类似 代言人咁样。 50个食紫菜嘅方法， 哇！咁系食到好夸张，我系食到两三日食咗300包，然之后食到呕啊，真系呕啦，即系呕到。真係嗰下係好似飲完酒，然之後忍唔住咁喺個胃度啷下啷，然之後一聲嘔曬出嚟，然之後嘔完之後，最恐怖嘅嘢就係我翻轉頭攞翻再食過， 但屋企人唔知嘅。 好似我家姐喺度，但我因為太細個，好似六七歲，所以唔係好記得。就好似我家姐望住我嘔完，然之後再攞佢食過，但佢冇阻止我，因為佢自己都食緊雞髀。 你家姐又唔係兩日食300隻雞髀？ 係啊，好誇張！我爹哋有個好犀利嘅傳說，就係即係佢啲豉油雞髀啦，咁佢可以一口咬住，然之後一嘢掹咗個骨出嚟，就全部肉食曬。 哇！ 好誇張呢個！ 你有冇俾佢睇《寄生獸》啊？ 呢个都系我细个比较得意啲嘅，哇奇景啊，觉得咁犀利嘅，所以我全屋企人都系比较中意，即系喺食嘢方面比较特别啲嘅。 有啲咩紫菜嘅食法咧？你自己系啊，你会有 啊？好似有啲恐怖添。好啦，我分享一下啦。 浸水冲水食啊？ 其实我会浸汤食啦。 然後咩湯先？ 即係可能拉麵湯，即 係咁應該都 OK。 拉麵湯啦， 我哋冬瓜湯 啊，其實 羅宋湯跟住加紫菜咁樣。 哎，我試過用羅宋湯喎。真心用羅宋湯食嘅， 我想知嗰啲紫菜蛋花湯嗰只紫菜你食 都食嘅，都食嘅，係啊，都食嘅。然之後有咩食法？即係分開食啦。你含喺脷底，然之後 等佢溶 溶咗，然之後再食啦。係啊，類似係咁啦。咁然之後仲有咩？你卷埋，然之後變咗可能一卷，即係好細卷咁樣，然之後再食，咁你咪好似好多重，好似腐竹咁樣。 哦，我明白，因為紫菜一塊嗰咬落去太薄啦，要令到佢有口感。 係啦，冇、錯。 你有冇試過一次過開十包，然後整到好厚，然後擺？ 我試過，我試過，都試過，係都試過 蛋糕咁食啊！ 係啊，好厚噶。咁你成口都係紫菜，嗰、那個滿足感好強。 因為好實在有嘢咬到啊，紫菜。 係啊，所以就會比較係幾好嘅呢、 這 個。 知道嘅呢啲。 我想知男朋友如果送紫菜俾你，係咪？ 我有我有男朋友試過，即係佢送個零食包俾我啦，即係以前好興噶嘛，咁就有唔同味嘅紫菜咯，即係有原味啦，有芥辣味啦，有番茄味啊，然之後有一個唔知深刻最恐怖有一個係燒雞味，係唔知奇怪㗎。系啊，有呢啲噶， 我真系唔知道、 啊，唔知道、啊、即系但系系唔同牌子嚟嘅、然之后有好多即系有鱿鱼味、辣鱿鱼嗰啲、有小老板，即系好多唔同 brand 嘅紫菜，咁、样就一个紫菜包咁俾我。 诶、哎，仲有头先有同事问我食唔食紫菜， 咁 你咁中意就要攞俾你食啦。哦，都话唔使啦，有啲白。 我而家冇咁恐怖嘅，即系而家就叫做舒缓少少，冇咁得人惊嘅。 心理龙爪手。 有个心理测验咧，就同阿当玩嘅。假设而家系有交往或者约会嘅对象啦，你觉得以下四个活动当中，你哋咧会最中意一起做嘅系啲乜嘢咧？系啦，即假设。A 就系沙滩漫步 ，B 咧就好 casual 咁样倾偈啦 ，C 咧就饮下午茶，同埋 D 咧就系行街 shopping 扫货。 我突然间想，我突然间想，阿一会唔会估到我心入边嗰个选择咧？ 我覺得係笑， 飲下午茶 係嘛？ 係啊，好犀利啊！ 好恐怖啊！你呢個 係啊， 因為處女座係唔想做任何嘢， 係啊， 即係除咗翻工同埋去玩之外， 係冇噶啦，冇任何活動噶啦。 但係 B 都叫傾偈，好似要用腦定咩？飲下午茶就可以坐喺度， 真係坐喺度 hea 喺度咁。 喂，但係佢嗰種下午茶唔係落去 high tea 嗰種喎，係落樓下茶餐廳食塊西多士想翻嚟再攤過嗰種喎。 係啊，都係啊，所以阿一係可以出書去了解如何應對處女座。 但是出版社的朋友，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你不妨联络我哋。阿一真系可以出本书专讲处女座嘅。我哋访问过处女座嘅嘉宾咧，超过廿个啦，已经。 我对咗就系超过十年啦。 系啦，非常之有经验嘅呢一个人，佢系处女座杀手咁样，帮佢起个档。 开咗个座会开心啲。 好啦，所以咧，阿当就系会拣， 即系去食C 啦，去食下午茶咁样。 阿一你会 A 系咩啊？ A 是沙灘漫步， 沙灘漫步一定不得啦，系咪个样 都？唔系我自己都不得。B 或者 系 B 或者 C 咯，系啊， 你就系 B 嘅。 如果佢 A 佢 A 系行山我都会嘅， 系， 但唔系好好沙滩。 OK， 系 boy 咯，咁我拣。 你系拣 boy， 我就系拣 A 嘅。我成日都好想，如果将来即系有机会买到嗰几层楼定咩，我希望系对住个海，所以应该要去台湾。 周润发嗰啲系嘛？ 咁啊，究竟咧呢四个选择系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啦。 依靠你身边，偷看日出方程，留在你怀里，初尝世间。恬静，赤脚在海边，海浪拥抱笑声，在这简单岁月，一起看尽世间美景。好想跟你平凡地老去，同到白昼。好想跟你共行。共进退，长相厮守，不需收购地球或宇宙，只需紧扣你双手，平淡与窝心跟你 共成偷。要放烟花，只要共享晚霞，名利中无价，不如热吻潇洒。爱你极简单，只愿一个臂弯，共你分享岁月。岁月无法冲淡，开心跟你平凡地老去，同刀伴奏，好想跟你共行共进退，长相厮守，一起相约浪游大宇宙，彼此紧扣着平淡如呼吸，跟你共上头，紧靠你身边。 成员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请愿，要求关闭领事馆，离开香港。他们由缆车总站行至总领事馆附近，期间叫口号同展示横额，将美国国旗放在地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是罪人，遗臭万年，并且向异人的图像扔鸡蛋，要求滚蛋。他们批评美国去年开打中美贸易战，处理新型肺炎疫情不力，订立港区国安法是要处理黑暴问题，不满美国颠倒黑白是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持续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宝香街去大埔墟街市方向，近住广福道有意外。咁现时咧，宝香街、广福道、乡事会街同埋大埔太和路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就系喺宝香街去大埔墟街市，近住广福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在中区德辅道中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的早上六点钟，德辅道中去金钟方向介乎北打街至到美利道一段仍然是会封闭，沿住德辅道中前往金钟道的车辆是需要改经遮打道和美利道，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阿丹，你作为一个跳舞老师，会教波成咩呢 ？Isolation， 因为控制你个头嘅时候，你啱啱都尝试过，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下继续练下，其实系 OK 嘅。 Hello， 我是跳舞老师阿当，想知道我揀啦，一定是揀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我当嘅，咁佢系一位 dancer， 亦都系跳舞老师啊， 亦都系一位处女座， 冇错，呢个系最紧要。 之后有好多嘅交流啊， 系啦，大家头先都讲到话，因为呢个处女座嘅专家咁啦，系非常之有共鸣，佢倾得好开心。 我话俾你男朋友知 ，I know that feel， 就嚟同佢嚟一个拥抱。 可以幫啲處女座女嘉賓嘅男朋友組成一個，然後你去輔導佢。 工會開個工會， 如何應對處女座工會？ 咁啊，睇下呢個心理測驗咧，又有幾準啦。係啦，重複一次個題目就係：假設而家有拍緊拖或者約會嘅對象咁樣啦，你覺得以下四個活動當中，你同對方啊最中意一齊做嘅會係啲乜嘢呢？A 就是沙滩漫步， B 就是 casual 咁倾下偈啦， C 咧就是去饮下午茶，同埋 D 咧就行街 shopping。呢个心理测验咧系想测试下你对感情嘅专一程度嘅。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D 行街 shopping， 代表你可能有啲花心，因为你嘅个性系重视感觉嘅，所以你觉得爱情嘅嘢勉强唔嚟，好容易就会同人一齐。但有啲咩冲突又或者感觉冇咗呢，就会分开啦。咁究竟好似波城咁样揀咗 A 沙滩漫步，好似阿一咁揀咗 boy casual 倾偈，又或者好似阿当咁揀咗 C 飲下午茶，又代表你对感情嘅专一程度有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阿一揀嗰个 boy即系 casual 倾偈啦，哇！其实你都好专一嘅，但系成日会吓亲人咯。 例如咧， 去饮热水。佢话你对爱情嘅信任好深啊，美好爱情应该有嘅模样咧，你心里边可能已经重复演示过好多次，令到咧爱情当中好容易对另一半产生不满，因为同你幻想嗰样嘢有出入，你就会有啲挑剔啦。 哦， 系啦， 我冇不满喎。喂，我真系冇不满喎，而家我真系冇不满， 但系可以出书造型，如何应付处女座？ 我识得应付，但我冇不满，因为我觉得系咁噶啦，冇乜所谓啦。 Okay. 即系你对付得处女座耐得嘅时候，你已经放低咗自己啦。 我知道， 我真系冇， 我知道 越描越黑添， 因为你讲出嚟嗰嗰把声好衰啊！ 我真系冇你， 你嗰个答得太快，好似冇经过之后，冇， 冇，冇，冇， 冇，冇，冇，冇， 冇， 有咩好不满咧？ 唔系咯，都咁多年啦， 系啊， 都系咁啦，改变唔到啲咩嘅都。嗱咁啊，好似我咁拣咗 A 沙滩漫步咧，就系讲我呢种人系都系专一嘅。 专一嘅， 专一嘅，专一嘅，相当专一，非常珍惜眼前嘅幸福嘅，所以背叛感情呢一啲嘢咧，从来都冇谂过啊！ 哦， 我真系冇谂过啊！咁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合适嘅对象，就能够白头到老啦。咁边个唔系啊？系啊。咁如果咧一旦俾对方抛弃咧，你我就会受到严重嘅打击啦。佢话甚至可能会有轻生嘅念头，所以我从来都系我飞人嘅，冇人飞我嘅。系啦，大致上就系咁样，到阿当拣嘅诗啦，饮下午茶就话，你望落去好似好专情、好专一，但其实就系爱自己。 嗯 ，OK。 拣诗呢个答案嘅人咧，唔习惯同人倾偈、倾心事嗰种啊，令人哋捉摸唔到你嘅谂法，就会对你冇乜安全感啦。 咁蠢喎、 哦，亦都话你唔容易同人即系开始一段感情嘅、但系一开始咗咧，就会维持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噶啦。 好准喎、 都准嘅，去到呢个位， 好准喎、真系好准喎。因为我就系唔系即系 exactly 就系你讲嗰样嘢，即系我系好少会同人倾心事，就无论我发生咩事，我都系终极病埋一边，然之后自己喺度谂啊，自己即系有少少钻牛角尖嗰、那个 type 嚟、所以就系喺感情方面都好准啊！呢样嘢对唔住，我好感叹啊， 系 好准啊，系啊， 呢个曾志国先系一个，虽然阿一哥都系讲 我真系不满啊， 系啊。系唔知点解？ 所以呢啲都係嘅。 嗯。 咁因為呢個都幾血淋淋嘅，即係講到話揀詩嘅人咧，其實係愛自己多啲。 嗯。 呢樣嘢你自己又有冇咁嘅感覺咧？ 都係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因為我會想選擇，譬如一啲伴侶都係做一啲我中意做嘅嘢。 嗯、 即譬如深刻我跳舞嘅，咁我希望佢會理解到我跳舞，或者係有可能食紫菜咁樣啦。咁譬如我曾經有個男朋友係唔食紫菜嘅，淨係即覺得嚇咁奇怪嘅，所以我就會覺得嚇有咩咁奇怪，即我會質疑佢呢啲嘢咯。即我都曾經有試過放低過自己嘅，但係做到咁上下咧，可能深刻五六年之後，我就覺得嚇點解我會冇咗自己嘅？即譬如我以前一路都好即系中意同朋友出去玩啊，即系可能 hea 下食下下午茶啊，或者点啊。但系譬如我一同完一个男朋友一齐咧，咁我系完全所有朋友都唔揾，因为个男朋友唔中意。 嗯， 即系佢就会质疑吓，点解你要出去啊？跟住有一排有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哇，你灰姑娘嚟噶，吓、啊、你十二点要翻屋企，咩人嚟噶？嗰时我十八九岁到嘅啫。 嗯， 然之后后屘我去翻。即系我同我男朋友唔开心嘅时候，我揾翻啲朋友倾诉咧，啲朋友系第一时间扑出嚟揾我嘅，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会突然间有个问题就啊，点解我朋友想 gathering 嘅时候咧，我唔系第一个出现，但系当我一有事嘅时候，我啲朋友就系第一个出嚟撑我，系啦，咁所以我就会质疑翻我同我男朋友之间嘅关系啦。咁样咯，系啊，就系咁咯。 你两个系咁问紧我啲意见咯。 系啊，我 feel 到系啊， 我睇紧你谂紧。 我觉得处女座系，佢又唔系爱自己，但系佢个自己摆得好大。 好大 系啦，即系我想做呢样嘢，咁就要去做咯。 系。 咁所以同处女座拍拖有个好处就系你嘅空间好多咯。 嗯、 因为佢有好多时间，佢想做一啲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即系例如佢要陪朋友，佢陪屋企人，佢想去跳舞，佢想去玩。咁但系你要作为佢男朋友，你要放佢去玩咯。咁但系调翻转，你识得喺呢啲时间揾自己嘅空间同乐趣咯。 冇 错，所以我一个礼拜可能未必见到一次噶。我话你去玩啦，我自己有自己嘢做咯。咁你同大家相处得好好噶啦。 哦，系。 咁当然呢个有好大嘅信任嘅，即系你真系觉得佢真系去同啲 friend 玩啫嘛。咁、我都系同我啲 friend 去行山啫嘛。 系， 佢唔会干涉你，你又唔会搞到佢，大家就和平相处。 系 啊，你电话氹埋佢，系 系系，你系嘅。 其实你只要唔好唔揾佢就得啦，即系最主要就 系， 同埋 send 下 message 俾佢。 系啊系啊， 睇下有旁观啲处女座嘅疑难杂症，欢迎 inbox 我哋，我哋呢度咧有两个人可以解答，一个本人系处女座，一个系应对处女座嘅人。 哎系啊，你哋都系处女座， 咪你咪系咯。 哦，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当嘅。假如有一个月你冇得跳舞， 冇得跳舞， 系啦。你估你过一个月，你个生活 都唔系话冇得跳舞咁简单啊。 嗯， 系唔可以同跳舞有关嘅嘢都唔可以做。 哇，咁 即系你唔可以上 YouTube 睇跳舞嘅。 一个月喺你生命当中跳舞呢样嘢拎走咗。 系啦， 你估 走咗添。 系，即系你唔可以话我麦个麦喺度跳舞得。 系咯，我本身仲谂住即系啊，如果 设计下舞步嗰啲嘛，冇。 系啊，冇，完全冇。我可能会睇好多书咯，其实我细个好中意图书馆嘅，我癫咗嘅。 系， 咁但我又唔系温书，即系 kind of 就系系咁睇小说，睇好多唔同。可能因为我细个即系我爹哋系咁会煲啲十万个为什么，即系最无聊嗰啲，但我会睇好多，即系因为我好中意自己静静地去谂一啲嘢，或者去幻想一啲嘢。 哦， 系啊。 有冇话睇开边个作家或者咩类型嘅小说嘅？ 我其實我都係好比較 old school 啲，我係睇即係睇譬如張兆，突然有笑 了，你個何止 old school 始祖咁樣款啊！直頭去到 情深深雨濛濛。 唔係，其實我都睇即係其實我又冇話好特定嘅，即係以前最中意睇咪即係張小嫻啊，然之後鄭紫玲啊，即係呢啲類型嘅愛情小説咯。 咁勁要真係做咗 太早啊！你嗰個係 即係類似呢啲愛情小説我都會睇嘅，或者我會睇啲近神话啲嘅我都好中意睇嘅，即系譬如 《西游记》 雷神科， 神喂希腊嗰边 嘅比较雷神奇侠，唔系啦，有个 封神榜，我呢排睇封神榜喎，我都睇书噶，你唔好咁样啦。 即刻哦，点解讲到哦？ 原来你会睇书嘅， 睇呢啲书好开心噶，佢 其实开心噶，系啊，真 系。但系大前提系，如果嗰本书系要佢睇嘅话，佢就唔开心咯。 系啊。 佢自己忽然覺得呢本書好睇，佢就會真係睇咗落去啦。 係啊，譬如好似教科書咁樣就唔會睇咯。 嗯， 係啊，但係譬如但係就唔知點解平時又睇咁多書咯，好無聊， 係啊， 好奇怪，處女座嘛。 好啦，我哋 hardcore 一啲啦。 嗯， 如果呢一世都冇得跳舞咧，即係 touch wood， touch wood 啦，好 touch wood， 出咗啲咩意外？ 即係都有問過嘅。同埋我亦都有好多唔同朋友都試過曾經有意外嘅，即係佢喺個台上面吊威亞，就咁高空，然之後成個鬆咗跌咗落嚟。 哦，幾高啊？ 咁喺度幾高啊？嗰時 好高，我諗兩個人位度啦，即係兩個企高嘅，我諗兩米三米度啦。 你當一層樓咁高啦。 差唔多，差唔多。 就咁直跌翻落嚟。 係啊，其實係好恐怖，好恐怖。跟住面係跌落地下先，好痛。 你而家有冇話有啲舊患？ 有啊有啊，我個hip。即係嗰個叫做 盤骨 位咧，就係偏厚嘅。suppose 你個 hip 有兩個 joint 咁樣啦，黐住啦，然之後中間會有個位有啲類似啫喱狀，即係好似其實同你膝頭哥嗰個道理一樣，就中間有啲組織咁樣，就係去唔好令到你骨掂骨咁樣。咁我嗰個中間嗰個位磨蝕咗，我就咁喺銅鑼灣 Sogo 行去黃室堡。好近啫嘛， 系啊， 哇，痛啊， 都痛啊，即系净系，净系哇，痛到净系拐咯，即系我系要拐嚟形容咯。咁嗰排都有谂过啊，唔跳舞点咧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哇，完全呢一世都唔跳舞，唉，俾我谂下先。其实都 OK 嘅，系我会谂啲可能关于食嘢上嘅嘢咯。因为咧我自己中学时期啦，其实我好中意烘焙啊，即系好中意整嘢食咁样咯。即系如果真系要我唔跳舞，完全掹走咗，我就会可能去呢个方面发展。 嗯，你会宁愿跳舞陪你一世啊？ 嗯， 定紫菜陪你一世？ 我系男朋友添。咁啊， 咁啊，下一条 男朋友，下一条佢男朋友即刻拣到啊！我哋跳舞，紫菜定跳舞？ 哇，紫菜跳舞有啲难添。会系跳舞嘅，因为跳舞 只系佢六七岁啦，而家好啲啦嘛，而家 系啊，因为跳舞始终真系喺我人生入边十即系可能十分入边系真系占咗我七八咁滞，即系所以就变咗系即系都系无可否认系跳舞噶啦，即系都系未必会拣紫菜。 男朋友同跳舞咧？ 哇，咁都系跳舞嘅，我谂都系跳舞，好惨啊！ 咁紫菜同男朋友， 咁好似拣紫菜好啲。 最后男朋友排第三，第三名里边， 烘焙同男朋友。 越拣越啊，唔系喎，咁我可能会拣男朋友呢个， 都好啲，都入到三甲嘅好彩。虽然得四个 choice， 佢系排第二。 转头最尾嗰 part， 佢仲有一样嘢佢好中意嘅， 系 快乐快乐。 恭喜诗人。 咁啊，送礼物。咁啊，开咗个题目，同猫有关嘅，猫嘅男朋友。 咁呢个定系拣猫。 我哋跌落第四位咯， 封出咗三甲啦，男朋友加油啊！ 屋企有几多只猫啊？ 屋企有五只，不过有两只走咗，所以就而家得翻三只咯。 什么品种？ 两只唐猫，然之后一只系英国短毛。 哦，我中意唐猫嘅。 唐猫好搞笑噶，同埋你打佢，佢唔理你噶，即系你狂泵佢咧。 你中意佢嗰个位，原来系呢 个 位。 即系你咁揿佢，佢都唔会理你噶嘛。 系啊，即系你通常狂拍佢咧，因为。譬如即系佢哋零种猫，即系英短咧，你一拍佢就会走啊嘛，或者佢会发脾气。但系唐猫唔会，唐猫即系唐狗同唐猫嘅分别都系你点样即系 掂佢 掂佢啊嘅时候都系即系就咁坐喺度望住你。 咁我想知猫对于你嚟讲嗰个 meaning 系边度？因为佢又赢咗男朋友啦嘛，即系佢都好重要啊！嗰个位系。 因为呢个都系我屋企，即系屋企影响好大嘅。因为我妈咪系一个超级超级，即系我屋企系动物园嚟嘅。我细个嘅时候系有八只猫，有五只狗，有养过雀仔，我又养过乜鬼都养过。然之后 鱼有 、有十条鲤鱼啊，我唔记得咗添。 哇， 系一个大鱼缸咁样，好癫。我妈系妈咪系终极，即系总之。 布置到自己屋企系动物园咁样，所以呢个系好即系好诶，系我屋企影响都好大。 屋企嗰三只猫叫咩名啊？ 一个叫阿一，一个叫大猫、小猫同埋小小小，系好 好冇 创意啊！咁啊，开咗个题目同猫有关， 易记啲啊嘛。然之后我即系我走咗，即系去世咗嗰两只就系大狗同细狗咁样，因为两个系。即系又系冇乜创意，易记啲啊嘛，咁 跟住再有只大大大 大大 系啊， 大大旧号咁， 系啊，都几好。 咁啊，我哋呢个礼物啦，我先啦， 你先。 其实我今日本身想送嗰样嘢咧，我系见到咧可以俾张相你睇，我系咧，因为我谂咗好耐嘅，初头我系谂紧啊，送猫有关，唔代表你有养猫啊。 哦、 即系个概念系唔同嘅，咁但系后屘我就睇你 IG 啊，见到你又揽住啲即系真猫嘅， 可以唔系佢啲猫嚟噶， 都系 系啦。咁但系我睇到你嘅 caption， 咁我就知道系啦。咁咧，咁我就觉得诶、哎，买啲咩好咧？如果去嗰啲 pet shop 买，可能好多你都会有。咁咧，其实我行下行下咧，就俾我见到咧有一个扭蛋机都搵翻出嚟先。 哦， 好得意啊！佢啲猫仔， 哎呀！ 咁樣咧，佢好似夾住啲叉電線咁樣，咁有好多款貓嘅。咁、 哦、 我身都諗住買扭蛋 啊。 係啦，我就見到好得意，跟住於是乎我就見到 OK 啦，咁我就嘟咁咪扭落去，冇嘢出。佢部機裏面仲有一得翻一隻蛋，但扭唔到出嚟。 我、因為我 keep 住咗啊嘛。 佢 keep 住咗啊，扭幾個扭唔到啊。 跟住咧。 跟住所以我就買唔到呢一份禮物啦、所以我就轉咗另外一份禮物。 呢、這個故仔真係作得幾好喎、 所以我要影張相咧以資證明。 哇，幾好喎、 係嘛？ 小説家喎、簡直 係啊！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另外一樣咧，呢、這、一個 故事主題創作喎、啊，今個禮物。 呢一個係貓型嘅東西，一個貓型嘅風扇仔。因為我估你似乎要周圍去好多地方户外，有時辛苦咧。 啊，好得意啊！ 即係我又要諗下你冇，即係有機會冇嘅嘢。 系， 好得意啊！ 咁我觉得佢好 cute 咯，呢一个 我都想要啊！我都买过俾我。 你对处女座咁认识，可唔可以令到阿当等间送俾你？ 我对你都好认识啊！ 到阿一啦，你呢个系咩？你啊， 我买到个奇怪嘅嘢，我买支雪卡。 吓，真噶？ 呢个系咩啊？ 你问下。 啊，好强喎呢个！ 系咪即系俾猫玩嘅？ 佢入面系摄咗一堆 organic 嗰啲猫，系咪佢 猫草啊？ 系咪猫草啊？ 哦，系啊，系啊，即系佢会一咬住就 唔放 咁嗰啲嘛。 我见个雪卡形状好得意。 吓、啊，所以我以为你系 唔系 真系买啲 雪卡形状。 咁我期待咗，我期待咗一秒添。 佢入面系嗰啲 organic 嗰啲猫草嚟嘅， 系 啦。 佢擔住嘅時候就可以影相啦，咁就好似佢食緊雪卡咁樣， 所以我就覺得好得意，所以就買咗呢、這個簡簡單單，係俾貓用嘅。但我估唔到有三隻貓，所以暫時買三隻， 係啊，都係三隻。多謝曬。 好啦，今日兩份禮物啦。如果你真要揀一份禮物，勝出覺得嗰份送得好啲嘅，你會揀邊一個咧？ 嗯，其實可能會揀阿一嗰個添。对不起， 其实我觉得会系，因为你爱猫如命嘅话咧， 系啊系啊，因为我即系基本上我对于我啲猫猫系大过我自己好多，即系我行街 shopping 全部都系谂猫猫先，咁所以就我系会拣一嗰个嘅， 系啊 系啊，好合我估到啊，听完之后我就大概。 但如果你可以扭到打嗰个蛋嘅话，可能系。嗰只蛋， 其實呢個風扇都可以幫只貓咧。 佢個風扇，個風扇俾男朋友得噶啦。其實我唔係好要俾男朋友。第四位， 男朋友今日有啲嘢俾你啊，咁樣先啦。 我唔要噶， 係咪好得意咧？ 係啊，送俾你啊，咁啊。好啊，今日再次多謝阿當 ，thank you，thank you。 是你嗎？正卧睡房中間。疲倦吗？两眼已渐垂下，睡了吗？拨动着小盒下，安慰着你那个伤疤。常记得在落雨的一天。住了，看见雪白锁链。自那天，半着半扎睡眠，总照料你，永远没变。 享各样欢笑，窗边有日光照，你也在旁贴近相邀。我们曾经住在梦境动人美妙，可惜将要告别了，只怕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仍有进一步限制处所营业和减少市民出外的空间，应当综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若非万不得已，不会贸然引用居家令或者禁足令，这些有如宵禁、影响深远的极端举措。他社交网页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政府会实施禁足令的虚假信息和假新闻，形容这些恶意谣传居心叵测，应强烈谴责。林郑月娥又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谣言，说什么有内地医疗团队对香港的公营医院提供诊治服务，或者将港人的基因样本送回内地等，不断借机抹黑中央和破坏特区和中央的关系，实在令人气愤。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港元汇价稳定并偏向强方兑换保证水平，银行体系没有明显的资金流出迹象，相反自上个月以来有超过11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银行的存款总额在过去几个月也都持续增加。许正宇在多伦多经贸办和港家商会的网上研讨会上表示，虽然本港因为社会事件和新型冠状病毒病而经历了艰难的一年，但金融市场仍然保持活跃运作有序，股票市场有一连串公开招股集资活动，市场成交屡见上升。大埔华人街有最少十一辆专线小巴的挡风玻璃被毁坏，暂未有人被捕，现场所见 多部被损毁的小巴停在路边，挡风玻璃上有多处裂痕。警方在凌晨四点接报，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由大埔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新华社发表时评，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处渲染中国威胁，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拼凑反华圈，挑动中美对抗的新冷战，形容对方是反华急先锋。文章指出，蓬佩奥先后前往英国和丹麦，游说盟友对抗中国，又怂恿印度将供应链去中国化，反美之后恶毒诋毁中共。文章指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奉劝美方应该避免选错对手，进行一场错误的对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持续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宝香街去大埔墟街市方向，近住广福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啊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封路方面咧，提大家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而家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等了这么久，我终于可以做兵了。 想做兵，你有牌都未够班啊。为什么有时一些自家制的雪糕会用盐去做冷冻啊？ 不知道，不过不要紧，我们有专家教导嘛。 点子啊，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做实验，教大家用一个杯去吸起张凳啊。 这么得意，想知道的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 STEM 上创实验室啦。今集我们会和大家玩冰。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1、32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教师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8月2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 你哋睇下，我考咗独木舟三星章啊！ 其实独木舟仲有啲乜嘢要考？ 独木舟咧，即系例如你坐喺架艇好直嘅，然之后你可以成个人反落个水入边，成个反翻上嚟咯。 吓、 啊，咁厉害！ 呢啲系咪叫花式独木舟？ 唔系花式嚟噶，系你突然间俾个大浪冚咗反船咧，利用翻呢个方法起身噶。 要攞埋指南针， 同埋带地图啦，同埋带电话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呢 ，Dixon 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哇 ，Dixon， 你而家系咪好高级噶啦？ 唔系啊，三星都系初级咋。 二台院线请嚟新一代演员吴兆轩，讲下第一次拍摄台湾电影嘅趣事。 咁某啲尤其是好激动嘅位咧，我啲普通话就会有啲偏差。就我真系有一场戏好激动咁做完之后，收音师傅就同导演讲话：，诶，等人真的不行，就配音。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思芬，你揼到满头大汗，喺度揼紧啲咩啊？ 崔杰彤，我为我女朋友揼紧对耳环啫嘛，系咪好有心思呢？正所谓心思分啊嘛。 哇，你连名都谂好埋，我都冇咩好讲啦。总之，大家就记得收听今个星期六晚十点钟嘅《周末有情人》啦。我同思芬会同大家讲下送俾伴侣嘅心思小礼物。啊，不过咁啊，思芬，你肯定你女朋友有耳窿咩？ 佢有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啊，呢个三点三十九分嘅，播报天气啊，唔该。 室外气温啊，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读埋隔篱嗰啲啊， 左边定右边啊？ 上面嗰啲， 上面嗰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截至三点钟系3至4，而紫外线指数截至三点。中啊，系八啊，甚高啊！ 系呢排啲天气都唔差，真系 冇错， 几好太阳啊！ 系 系啊，不过冇得出街，大家留翻屋企啊！ 所以六剧嘅时候，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试下用星座去撩女仔嘅。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星座的，无论你是最早的人说十二星座也好，去到后尾的不知道又说加了个蛇夫座变了十三星座也好，每个人都有一个、根据他的出生日期有自己的一个星座的。那不知道你觉得星座这件事又准不准了？拿我自己为例子，我9月27号出世的，那就是天秤座啦。天秤座嘅人就优柔寡断嘅，咁啊拣嘢嗰度咧有啲选择困难症啦，咁所以咧有时我都真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即系究竟啊死啦，买唔买好咧？好啦，买啦，啊买咩色好咧？系咪呢间买咧？定系第二度买咧？即系呢个系完美地演绎咗天秤座嗰个优柔寡断同埋选择困难症噶，又或者攞波性做例子啊，人马座嘅。佢嗰种束搏不来如人马座，你又真系管佢唔到嘅。所以究竟星座呢样嘢，无论系啱啱同阿当做访问入边演绎嗰个处女座又好，我同波胜各自嘅天平同人马座都好啊。咁究竟你觉得星座呢样嘢喺恋爱当中究竟帮唔帮到手呢？嗱，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大部分嘅女孩子，你攞星座嚟撩佢咧，或者同佢打开话匣子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试下攞星座作为一个嘅引子，引诱啲女孩子同你倾偈。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成日一场一。 我想估啊， 系 听众阿勇一定会留言 live 又炒， 系你哋估得我多啦，估得我哋多啊， 系啊， 轮到我哋估你哋 啦，系， 即系星讲翻星座呢样嘢啊， 系， 咁啊做咩无啦啦提起星座咧？咁啊就系阿同阿当做访问嘅时候咧， 系好有感觉， 好有感觉系，即系讲起啲处女座啊咁样嗰啲嘢。你自己系信唔信星座嘅？ 我近呢几年咧特别信嘅，我觉得系嗱，首先以前冇留意倾开啦，而家呢几年咧出去食饭咧，唔知点解身边啲人会讲呢一样嘢，咁我就开始会留意多啲，然后就再将佢套去身边嗰啲人嘅性格嗰度，就发现。呢、這个统计学嘅嘢咧， 又 你真系有时不能 不无道理， 系啦，真系又真系凹凹陷嘅，即系处女座嗰啲，头先个访问你都听得好清楚嗰种讲法啦， 系 有另外有两种星座我接触得好多嘅，水瓶座嘅女仔，我以前识嘅无论系暧昧过啦、拍过拖啦或者好 friend 嘅咧，都有好多系属于水瓶座嘅。水瓶座系即系二月生日，黄冠斌唔知系咪水瓶座， 即系黄冠斌 未到，好似未到嘅。系啦，咁咪水瓶座一类啦，天蝎座好多啦，我哋公司非常之多天蝎座啦。 系严琼好似系天蝎座， 严琼系天蝎座，斯芬系天蝎座，周摄系天蝎座，曾嘉敏、 啊、周摄都系啊， 周摄系啊，亦都好典型。 周摄唔似， 佢好典型啊， 系噶 系噶，曾嘉敏即系旺角卡门又系天蝎座， 系点啊？ 嗱，基仇啊，唔系 ，sorry。第一次个音乐推到咁大，记性好啦。 我就嚟推两条飞打俾你，崩大佢， 遮都遮唔住。记性好啦，边个对佢好，边个去差，佢真系 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咩歌嚟噶？ 可惜我是水瓶座， 呢、這个唔系水瓶座咩？ 系啦，但系天蝎座系嘅。然之后对自己嗰份信心咧，奇低咧，其实天蝎座嘅我发现都有噶。好多嘅， 系 即系对自己嗰个自信心，同你表面认识嘅佢可能唔同，可能平时泵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嗰份自信心奇低。 严琼嗰啲唔系泵出嚟， 佢嗰啲系咩啊？ 冇嘢，佢系积落嚟嘅，即系一直以嚟累积嘅经验而产生嘅自信。 冇错， 系啦，嗰啲咩经验就自己同佢分享一下， 你睇下佢就知 道。系啦。重庆火锅咁样， 然后仲有一样咧，就系咁讲，好似唔系咁好添。天蝎座其中一个吞down啲咸湿啦，嗰样嘢系嘅咸湿，但系再深层次嗰个费事都讲，因为有提到女同事我费事啦。嗰样嘢个需求好渴望嘅， 哦， 咁佢两个啱啱提过嘅女同事，我唔知道，但系男嗰啲、 哦， 或者我嘅朋友， 啦 或者我识嘅朋友天蝎座，我都知道。 斯芬同阿涉 啦，好似讲到佢哋两个， 阿涉都似嘅， 好似嘅， 但系斯芬实在太正人君子啦， 你就更加 系啦， 你就更加 唔觉嘛， 觉得佢 港台电视31招牌笑容， 系啊， 你点会觉得佢同啲淫邪嘢可以冧埋一齐咧？ 阿杰同啊。 即唔似啊嘛，斯芬太正人君子，你话阿涉我哋呢一辈之流系似嘅，我都觉得 O K。但我都觉得，即喺某啲情况下，即个星座你系几反应，唔系反应，你会觉得啊，又真系会咁啱得咁巧。即例如你真系你系咪我系咪你认识当中算系少数嘅天秤座？ 少数啊，少数啊， 你唔系识好多天秤座啊， 好多噶咋。 咁但系嗰个优柔寡断，你 第一睇得到噶啦，好明显嘅。 礼拜一我哋嗌外卖， 我提议，哦，不如食饺子啦， 食饺子，因为礼拜二嚟嘅， 礼拜二啊， 你嗰日打楼队听咗个食面嘅嘢， 系因为有个听众整咁嘅新疆面嗰啲，我好想食啊，间饺子馆咧有得食嗰啲上海粗炒，跟住又话唔好啊，今日我想食啲，唔想食湿嘢，想食啲干啲嘅。跟住就兜咗个圈，跟住我提议啦，跟住 嗌饭咯， 嗌饭咯，咁样，跟住 唔系好想食饭咧， 系啦，跟住嗌 pizza 啦，跟住又好似 唔系上个礼拜 先 食 完，系啦，然后仲要自己心里边仲有麦当当，不过又 唔 好意思讲， 系啦， 兜咗喺呢度磨咗九个字左右， 有咁耐啊？ 有啊，有九个字。系啊，我哋系啦，播第二饼 Albert， 然后肥仔笑住口同我讲， 不如都嗌翻饺子啦。 我真系阿一阿一，我真系攞翻嗰四个字出嚟，以后闹人用阿一阿一。我真系，即系你兜完个圈之后，你都系去翻嗰度。我真系唔明白啊！ 我有时系，但系咪啊？因为咧，如果你喺呢个星座入边咧，经常都有嗰啲嗱，即系如果你再深究啦，即系例如我哋有段时间，我同你咪成日上网玩嗰啲嘅， 哦系啊， 咩 check 自己个咩、 哦、 几多两重嗰啲咧， 系啊， 即系我唔知道我好似 check 时辰八字嗰啲 啊，我唔知道我系天生生性聪明啊，唔知点样啦，我嗰、那个， 总之一切行好运啦， 系啦、啊，我嗰个系咁啦，你嗰个系兜踎啲嘅， 系啊，屋企全无基业啊，我好记得呢四个字， 系啦、 啊，叫我入罪咗之后咧，卅岁咗就会好啲啦，咁样， 系啦、啊。咁跟住之后，咁你星座都有得 check 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你可以 check 咩太阳星座啊， 月亮星座， 咁然后又唔知咩飞入你嘅第几个宫啊，唔、 嗯、 知咩第九宫啊， 九宫飞星 系啊，咁然后又飞落你嘅第七宫啊、十二宫啊咁样啦。咁我完全唔识嘅，即系有啲话主宰唔知你嘅事业啊，有啲又唔知主宰你嘅健康。 因为佢唔同科，我觉得有啲似中式嗰啲 嘅。佢嗰个叫星盘啊嘛，好似系唔系洗手嗰个星盘、啊，系一粒星嘅星、啊。即系你屋企嘅星盘系点系紧要，但系你个人嘅星盘都好紧要噶嘛？即系你用吓呢个好耐咯，咁跟住之后，咁跟住 呢个 唔系咁跟住之后，咁你咪上网睇啦。 嗯， 你真系觉得有时你真系觉得好模棱两可嘅、 嗯， 即系系咪其实个个都系优柔寡断啦？其实系咪但你又嗱、嗯，我忽然又抛啲例子，唔系你好决断嘅时候，你好决断嘅， 嗯， 系我好决断嘅时候系好决断， 嗯， 咁你就觉得呢啲位究竟系嗯准定唔准呢？ 嗱，你讲呢样嘢，我系真系有谂过嘅， 系， 所以你见头先我讲天蝎座抛出嚟嗰啲特质咧，嗰啲嘢唔系个个星座你都可以咁样样讲咯，即系头先讲诶嗰个记性好甚至乎记仇咁样样啦。咁我套翻落自己度的，而且确我以我当我代表我个星座咧，我又真系冇呢一啲嘢嘅。咁头先你讲咩咩好决断时好决断啊，跟、住通常咪会讲嘅，你一个慢热嘅人啦、啊，跟住出到嗰啲好多人都系咁样样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咧就不在此限嘅。但系头先讲嗰啲咩需求好大，你有几多几多个星座无端端话你呢个欲望好强嗱？呢啲好 specific 呢啲咧。我就觉得呢啲就有参考价值啦 。即系如果佢会好 precise 嘅， 系， 即系天秤座优柔寡断， 嗯， 咁你就觉得嗯咁系准嘅， 系啦， 即系水瓶座善变， 系佢而因为善变就系女人本身善变，我必须要 唔系咁样有男人系水瓶座嘅， 系啦，咁但系男人同女人同一个星座又唔同喎，啲人讲，所以我冇乜研究啦。咁但系你又好明显睇得出水瓶座嗰种善变系好突出噶。即系我之前有讲嘅就系我打过俾个女朋友问佢喺边度佢可以善变，或者佢有个自己嘅世界系话自己去咗外太空咁样样。咁呢一种嘅对答喺其他星座嘅女仔冇经历过。 唔系咁你拣嘅时候，你会唔会睇下衬唔衬啲星座？即系小学鸡嘅时候拍拖或者中学拍拖，你都会睇噶啦。即系然后上网就会打、嗯、我系天平男，然后对方咧就系处女女嘅。咁、 嗯、 然后就睇两个人夹唔夹咁样。你有冇咁样做过啊？ 如果攞嚟认真参考，真系未试过。 但系无聊嘅时候会 无聊，细个揾个中意嘅女同学摆埋佢星座，睇下夹唔夹你哋系咪一世嘅缘分？嗰时咪有啲网嘅，嗰啲咩千里姻缘一线牵网，入两个人 有缘人， 入两个人嘅资料一揿就你哋 match 唔 match？ 我写包单一定有玩过，好多人都有玩过。你中意女仔实会噶 ，miss 啲名字都写过落去噶。逐个男同学，佢边个同学同个 miss 系一对咁样？ 真系噶， 有啊。咁你男校冇女仔啊嘛？咁你得啲 miss 可以攞嚟幻想一下嘅啫。咁咪咁样样，逐个 miss 靓唔靓啊？ 嗰时嗰啲因为系实习 miss， 所以廿零出头嗰啲咧，哇！我唔记得佢姓咩添啊！有一次翻学着到好似喺惠康做咁样样嗰条裙。但佢系 OK 嘅，喺细个嘅印象。 我想知系点咧？维康嗰条裙， 即系红黄好有直间嗰啲，我笑，唔知系恤衫定系裙咧，总之着到好似， 即系嗰个颜色嘅配搭，你觉得系嗰个快餐店，又或者嗰间超级 市场嗰种， 即系红黄嘅配搭，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着其他， 即系你蓝黄就一定系百佳咯， 系啊。 然后 Tiffany Blue 同白色就系屈臣氏咁样， 曼联嘅橙色咁样， 橙色同蓝色， 讲晒牌子啦咁啊，冇事啦。系啊，但系嗰只好似深印象，大家譬如平时着白色衫嗰啲咧，男同学系觉得好睇嘅， 系 上堂系特别专心嘅嗰阵时，咁系啦，咁所以会有咁样去做呢啲咁嘅 matching， 睇下啊，我同呢个人夹唔夹咧咁样。 嗱，我而家啦，即席揾一篇文，我都唔知呢个网站可唔可信噶？ 系 嗱，你觉得啊？你估啊，我 up 一个星座，唔系我唔 up 咩星座？ 估系佢咩星座？ 系教估下咩星座？ 好好好 优雅，具迷人魅力，美感同艺术几好，犹豫不决，依赖，中意辩论，注重外表，懒惰散漫。 好似捞咗好多嘢落去咁样样嘅，因为嗰啲咩美感啊、注重外表啊嗰啲咧，就处女座嘅嘢嚟嘅。 嗯， 但系你话散漫咧，系唔系咧？我真系唔知道。但如果以你剛才心理測驗講嗰種咧，話即係如果拍拖想做啲咩，最好唔好搞咁多嘢，食個 tea 即係落樓下買下午茶嗰種咧，又配到散漫呢一個嘅感覺，好似處理咗 天平， 我天平係咁啊， 天平好啦，俾你搏多個啦，大膽冒險，樂觀幽默，不受拘束，害怕承諾，不收篇幅， 人馬 係啊。 是那些你好明確的。人馬那些形容詞好明確的。 水平就是與眾不同，獨立，冷靜，好奇心強。不合群，不穩定，變化大，無法觸摸。 水平是啊不合群是啊啱啊。 不是啊，所以你有時你又覺得即是你看看這些你又覺得又好像真的挺準。人类就系嗰个纠结，系啦，即天平座就系呢下纠结啦。你早五分钟之前先话系咪咁准啊？ 系啦， 跟住你睇睇下又觉得， 又好似 又几次几准。究竟系人类系咁啊，定系天平座嘅人类系咁样咧？ 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刚才一路是咁讲星座，路里面呢已经浮现了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是有些直接，甚至乎是说有些估到没 surprise， 但是不播呢都有些对不住自己。作为一个人马座，对自己的认识就好像星座上面所讲，但是那些的形容例如是爱自由啊，不喜欢被束缚啊等等，这些听落好像很中性的特质或者性格都好，所引发出来的行为呢就会有正面和负面。我想都真的拍了拖，然后另一半有闹过、话过、唔中意过，先至知道嗰啲问题喺边度咯。例如嗰一种唔中意俾人管住嘅感觉咧，系可以令到女朋友冇安全感，会唔知我去咗边度啊？或者突然之间呢一刻，就话翻屋企，下一刻就啊，我上个 friend 度啦咁。而家就知道作为人马座嘅另一半。要捉摸呢一啲嘅节奏系几难嘅，因为好多时候啲嘢系好即兴噶，即系上一刻真系谂住翻屋企噶，但突然之间收到个 WhatsApp 或者喺IG 见到个 friend 喺附近，咁就会转态就去揾佢噶。呢一啲系冇谂过嘅负面嘢咯。咁同时当然都有一啲嘢要平反嘅，人马座俾人话系贪玩啊、贪新鲜啊，系啦。如果要同佢拍拖，会觉得死啦，佢会唔会呢刻？同緊我一齊，跟住心裏面又諗住第二個啊，出去識其他人啊咁。其他嘅人馬座我唔能夠代表到啦，但喺我自己嘅立場就係、是、貪玩咧，係真係純粹玩嘅啫。而嗰啲玩嘅嘢咧，係啲即死物嘅嘢嚟嘅。你出去打機啊，去人哋屋企打牌啊，吹下水啊，飲下酒啊嗰啲。嗰種玩而唔係要去瘋狂識女仔，然之後要一腳踏超多船嗰啲，因為人馬座其實好怕麻煩嘅。 你想想，不喜欢束缚的人马座怎会自寻烦恼走去找四五个女仔，即是四五条绳绑住自己呢？所以如果你看一些星座是有讲到人马座用情非常专一，同咗你一起很专一，这件事是真的，不需要怀疑。多谢。所以今天揀来的这首歌纯粹是为了一句歌词来播的，这一首就是刘浩龙的《思觉失调》。 认好吗？总会每天失眠到天光吗？大头下没大满事，也许很老气吧，仍关心你与每天问，最后也明白角色时已不相衬，还由他去待我，为你紧问太多，根本不会讲，束缚不来如人马座，亦因爱你令你不安，才离开不再讲，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明白改不变，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思觉像也失调，无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你的声线还仍然又在演，已分不清楚我位置， 我记得呢，我初恋拍拖呢、 啊、 每年都会买一本 Yes 星座书的。他重要呢，如果没有记错 是每个星座出一本的。 哦， 即是他好像10月定11月的时候就会出的啦。 是。 那就是来紧那年的星座啦。那就会一人买一本啦，咁佢睇我个本，我睇佢个本嘅。 系， 咁咧个用意系咩咧？嗰好似系佢最早，即系我嗰阵时嘅女朋友就提出呢个嘅做法啦。佢等大家记住对方嘅星座边一个月咧比较黑仔啲，就千祈唔好喺嗰个月激嬲对方。 哦， 我记得好似储咗两三年嘅，因为咁我都系拍咗两三年嘅嗰阵时。 系， 好似系 Stephy 同方力申嘅 Yes 个封面。 冇用啊，望月星座书都避唔开。 咪又系要分手。 咪啊。呢、这个位又质疑翻啊嘛， 星座唔准嘅，唔系其实都 OK 嘅， 天秤座 系咁啦，拜拜。